说经典，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阳光从密叶当中穿过，带来的是无比清新的气息。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永恒的麦令。今天是穿越午后，当乐音飘起的时候，神奇的景象总是会自然降临的。所以呢，当听到什么，可能就会在眼前浮现出心中所想。今天永恒的麦令要和你一起感受的是大师笔尖的晨曦。此刻听到的是来自于维也纳森林的故事，小约翰施特劳斯，他的这首圆舞曲正是从清晨开始的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各位，永恒的麦力正在耳边，到新浪微博里可以找到我。 是不可见的，但是它确实拥有描绘具象景物的魔力。当夜幕消散，晨光出现，伟大的音乐家是怎么样用音符来捕捉那神奇的光感呢？有很多美丽，今天的穿越午后，我们一起穿越的就是大师笔下的晨曦。耳边听到的音乐，我相信你一定在好莱坞大片当中听过这样的一段，这就是来自于理查·施特劳斯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序奏。而这样的音乐也充满了清晨的光亮。永恒的魅力，穿越午后，今天一起来穿越的音乐可能和一个时间段有关，而这个时间段就是每天的清晨。在音乐大师他们笔下的清晨究竟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耳边的这一段是来自于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，整个的高音区域都是由弦乐在吟唱的，而营造出的就是最朦胧的那一种静谧吧。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罗恩格林前奏曲当中的这一段，也是瓦格纳非常著名的一段描绘晨曦的音乐。 兰盛境，黄芦花开。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，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。 保利天宇为世界成都而来，450万起不限购，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尊邸即将全球发售。02885036600。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，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。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力邀国际知名交响乐团，5月15日，指挥家卡尔·圣克莱尔领衔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，携手小提琴名家平夏斯·祖克曼，灵动旋律彰显莫扎特天才乐思，经典力作呈现调色大师拉威尔深厚功力。5月16日，科尔内留斯·麦斯特执棒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，携手钢琴家黄慈演绎舒伯特序曲、幻想曲、交响曲，详询6655000。 的麦丽，今天的穿越午后和你一起来穿越的是带有时间点的音乐，而这个时间段就是清晨。音乐是怎么样来描绘这样的一个时光呢？耳边正在听到的就是来自瓦格纳的《罗恩格林》第一幕当中的前奏曲，这也是最朦胧的静谧时光吧。

五月九号、十号，湖北省歌舞剧院歌剧《楚庄王》将登台国家大剧院。这部歌剧带着浓厚的楚文化基因，故事围绕楚庄王展开，既有爱情故事的描写，但更重要的是他金戈铁马称霸天下的故事，气势如虹，动人心魄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今天的音乐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，就是描绘的都是一个时间点，而这个时间点就是每天的晨曦，每天的清晨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。那最先来到耳边的就是德彪西的《大海》。大海让人联想到的是辽阔的地中海的海面，变化无穷的景象。这部首演在1905年的作品，是由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规模最大的一部交响音乐作品，是由三个不同的内容的乐章组成的，但是每一个乐章之间呢又有内在联系，集中一起呢构成的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作品。而作品的第一乐章标题就是海上的黎明到正午，德彪西将太阳跃出海面，将灿烂光芒洒向蔚蓝波涛的场景勾勒出来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段落。 说起描绘晨光的音乐，一定会听到的就是格里格的佩尔金特。佩尔金特组曲当中的第一段就是耳边的晨光，也被称为晨曲。这里有北欧的旖旎的风光，都是在一首音乐的小品里呈现出来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大师笔下的晨曦，究竟用音符来怎么描绘每天我们一睁眼就会看到的晨光呢？